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阿芝，阿芝， 啊， 他们说你怀孩子了，是假的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 大嘴说的。他说你还是个厨。 这个王大嘴真是什么事都往外说。 你放心，没多少人知道的，我嘴很严的。哎，告诉你个事儿。 嗯， 那天我和陈征去抓鱼，然后我给他那个了。 在外面他欺负你了？ 没有，我自愿的。 可你才认识他几天啊。 那有什么，喜欢就在一起了，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。听大嘴说你来这时间也不短了，怎么还没跟少当家发生点什么？哎，听说他先前也没有过别的女人，少当家不会是那方面有什么问题吧？ 没有。 你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？ 我猜的，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 那你想不想听听那个事是怎么做的？ 宋文以不顾他感不感兴趣，靠近他的耳朵就描绘起来，把谢池听得面红耳赤的。 你俩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呢？ 没有。谢池惊抖，俨然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。宋婉淡定地站起来，笑着答话。 哼，女孩子的悄悄话怎么能告诉你呢？ 他瞥了眼谢池，笑着走了。 不打扰你们啦。 哎，别走。 宋婉已经跑出去了。何风朝他走来，盯着他绯红的脸，他碰了下他的额头。 发烧了？这没烧啊，脸怎么那么红啊？ 热的，我要去吃饭了。 何风跟上去，看到桌上被拆开的点心。 糕点好吃吗？ 一般般。 一般般？哼，改天跟你去江苏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那儿的东西有多好吃。 原先谢池的房间早被清理干净了，只是何风怕他害怕，就让人把那间房用木板彻底封死。谢池这几日一直在何风房里住着，他没有趁着他做那事儿，一来身体未康复，二来谢池总是推三阻四的，他也不愿强迫。近来矿上总出事儿，何风三天两头往矿上跑，谢池日日无聊，别无他事，只能靠画画打发时间。他的伤痊愈的差不多了，又有了下山的念头。寨里的鸡还没叫，谢池就醒了，他看着床顶发呆，直到天蒙蒙亮才起了身。一直困于室内，脑子空空，毫无灵感，他想出去走走，看看新鲜风景，顺便收集一些绘画素材。天色尚暗，寨里大多数人还在睡觉，路上没遇到一个人，连守门的小兄弟也撑着脸打瞌睡。寨门关着，谢池不想扰小兄弟美梦，他体瘦，从大门不远处的一道小栅栏挤了出去。 就这么轻松就出来了。 谢池夹着画纸，看着外面的世界，一阵恍惚。这个时候溜走，机会还是很大的。可是何风说过，从正道下山避过青雷两寨，偏路又容易迷路，且暗藏陷阱，被抓回来还好说，万一遇上青寨的人，不得被扒皮抽筋？他不敢冒险，还是指望何风更稳妥些。于是他往寨东走，择一处风景适宜的地方取材。 太阳出山头，何峰才发现谢池不见了，他气得差点把屋顶给掀了。于是全寨人都睡不好觉，里外找人。谢池刚画完几张小稿，就听到身后一阵惊呼： 找到了！ 这一声吼把他吓得心头一震，回头只见那人指着自己大叫： 在这里！ 不一会儿，何峰就被人领了过来。他看上去很不高兴，气势汹汹地朝他走去。谢池坐在悬崖边，看他一副要吃人的表情，心头发怵，又进退不得。何峰攥着他的衣领，直接把人提了起来，一顿暴吼：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我来画画。谢池咽了口气，抬起手，何峰一手拎着他，一手抢过他手中的画稿，揉成团，一把扔下悬崖。 啊，你干什么？我的画！ 你再动一下，老子连你一起扔下去！ 你扔啊，现在就扔！ 你不知道要找个人跟着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 腿是我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就是活腻了，求你扔了我吧。